发送大的直播，感觉心跳变好慢。可能是忘记想你才会如此全身没有力，虽然已经分手了，但是还会想起你，想起你。

次才能得到上天的承认。也许心思才能得到上天的承认。

不了眼睛，但是我要写出人间最美丽的歌送给你。想在你每一个彩色的梦中对你说我爱你。哦， 可惜。